太宗孝文皇帝上。元年冬十月庚戌，徙琅琊王泽为燕王，封赵幽王子遂为赵王。陈平谢病，上问之。平曰：“高祖时伯公不如臣，及诸诸吕，臣公亦不如伯。”愿以右丞相让伯。十一月辛巳，上喜平为左丞相，太尉伯为右丞相，大将军灌婴为太尉，诸吕所夺齐楚故地，皆复与之。论诸诸吕公，右丞相伯以下一户，赐金各有差。将侯朝霸驱出，亦得甚，上礼之功，常目送之。郎中安陵袁盎谏曰：“诸吕悖逆，大臣相与共诛之。是时丞相为太尉，本兵柄，是会其成功。今丞相如有骄主色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且为陛下服取也。后朝上一庄，丞相一位。”十二月，诏曰：“法者治之正也，今犯法以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作之，即为收奴，朕甚不取。其除收奴诸相作律令。”春正月，有司请早见太子，上曰：“朕既不得，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善天下焉，而曰欲见太子，是众无不得也，其安之？”有司曰：“欲见太子，所以众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楚王继父也，吴王兄也，淮南王弟也，岂不欲哉？今不选举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为望贤有德者而专于子，非所以忧天下也。”有司故请曰：“古者殷周有国，治安皆千余岁，用此道也。立嗣必子，所从来远矣。高帝平天下为太祖，子孙祭祀，世世不绝。今世一见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，更亦不宜。子起罪长，醇厚慈仁，请见以为太子。”上乃许之。三月，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。皇后清河观今人，有弟广国，字少君，又为人所略脉，传十余家。闻窦后立，乃上书自陈，召见验问得实，乃后赐田宅金钱，与兄长君家于长安。将侯冠将军等曰：“吾属不死，命乃且选此二人，二人所出危，不可不畏则师父宾客，又复孝吕氏，大事也。”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，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尊贵骄人。召朕待鳏寡孤独穷困之人，又令八十以上月赐米肉酒，九十以上加赐帛絮，赐物当饼玉米者。长吏乐事诚若未至，不满九十，色夫令使至。二千担遣都吏巡行，不称者都之。楚元王交薨。夏四月，齐楚地震， 二十九山同日崩，大水溃出。时有献千里马者，帝曰：栾骑在前，蜀车在后，疾行日五十里，施行三十里，朕乘千里马，独先安之。于是还其马，与道理费，而下诏曰：朕不受献也，其令四方无求来献。帝既施惠天下，诸侯四夷远近欢洽，乃修带来宫，封宋昌为壮武侯。帝亦明习国家事。朝而问右丞相伯曰：天下一岁绝育几何？伯谢不知。又问：一岁前古入几何？伯又谢不知。黄溃汉出沾背，上问左丞相平，平曰：有主者。上曰：主者为谁？曰：陛下即问绝育则廷尉，问前古则治粟内史。上曰：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平谢曰：陛下不知其奴下，使戴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左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帝乃称善。右丞相大惭，出而让陈平曰：君独不速教我对。陈平笑曰：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耶？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，君欲抢对耶？于是将侯自知其能不如平原矣，居请之。人或说伯曰：君既诛诸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君受厚赏，处尊位，久之即祸及身矣。伯亦自危，乃谢病，请归相印，上许之。秋八月辛未，右丞相伯免，左丞相平专为丞相。初，龙绿侯造击南越，会蜀师，士卒大疫，兵不能于领，遂于高后崩及罢兵。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，禄位闽越西欧洛亦属焉。东西万余里，乘黄屋左道，称制与中国谋。帝乃为佗亲种在真定者至首邑，遂时奉祀，召其昆弟尊官，后赐宠之。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：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，气外奉北藩于代，道理辽远，拥蔽溥仪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世，不幸有疾，诸吕为变，赖功臣之力诛之以毕。朕以王侯立不世之故，不得不立。今即位，乃者文王为将军龙绿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叔霸将军伯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，以遣人存问，修治先人种。前日文王发兵于边，为寇灾不止。当其时，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。虽王之国，拥独立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。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利。利曰：高皇帝所以借长沙土也，朕不得善辩焉。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，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。福陵以南，王自治之。虽然，王之号为帝，两帝并立，无一圣之始以通其道，是争也。争而不让，仁者不为也。愿与王分弃前恶，终今以来，通始如故。甲至南越，南越王恐顿首谢罪，愿奉明诏，常为藩臣，奉供职。于是下令国中曰：吾闻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世，汉皇帝贤天子，自今以来去帝制，皇屋左道。因为书称蛮夷大长，老夫陈陀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曰：老夫故越立也。高皇帝幸赐陈陀玺，以为南越王。孝惠皇帝即位，亦不忍绝，所以赐老夫者后甚。高后用事，别意蛮夷，出令曰：吾与蛮夷越金铁田契马牛羊，给予与母无与聘。老夫楚辟马牛羊持以长，自以祭祀不休，有死罪，使内史藩中尉高、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，皆不凡。又封闻老夫父母坟墓以坏薛，兄弟宗族以诛论。立相与义曰：今内不得朕于汉，外无以自高义。故更号为帝，自帝其国，非敢有害于天下。高皇后闻之，大怒，削去南越之籍，使使不通。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，故发兵以伐其边。老夫楚越49年，于今报孙焉。然夙兴夜寐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目不视弥漫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者，以不得是汉也。今陛下幸哀怜，复故号，通使汉如故，老夫死古不腐，改号不敢为帝矣。齐哀王相薨。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诏以为廷尉。吴公见洛阳人贾谊，帝诏以为博士。是时贾生年20余，帝爱其辞薄，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。贾生请改征朔，易服色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以立汉制，更秦法。帝谦让为皇也。二年冬十月，屈逆献侯陈平薨。赵列侯各之国，为吏及赵所执者遣太子。11月乙亥，周勃复为丞相。癸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赵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，盖以启告朕，即举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待。因各斥以直任，勿省徭费以便民，罢魏将军。太仆见马夷才卒，于皆以己撰制。颍阴侯季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：臣闻雷霆之所击，无不摧折者，万军之所压， 无不弥灭者。今人主之威，非特雷霆也，示众非特万军也。开道而求见，和颜色而受之，用其言而显其身，是有恐惧而不敢自尽，又况于纵欲自暴，勿闻其过乎？振之以威，压之以重，虽有尧舜之志，孟奔之勇，岂有不摧折者哉？如此，则人主不得闻其过，社稷危矣。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，君有余财，民有余力，而宋生作。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疲不能生其义，财尽不能生其求。一君之身耳，所自养者驰骋毅烈之余，天下弗能攻也。秦皇帝继其功德，夺其后嗣，世世无穷。然身死才数月耳，天下四面而攻之，宗庙灭绝矣。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？天下莫敢告也。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？无养老之意，无辅弼之臣，退诽谤之人，杀执剑之士，是以盗鱼偷和苟容。比其德则贤于尧舜，克其功则贤于汤武，天下以愧而莫之告也。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事，天下皆欣欣焉曰：将兴尧舜之道，三王之功矣。天下之事，莫不经百以成修德。今方正之事，皆在朝廷矣。又选其贤者，视为常侍朱吏，与之持驱涉猎，一日再三出。臣恐朝廷之懈迟，百官之惰于事也。陛下即位，亲自勉以后天下，节用爱民，平欲缓刑，天下莫不悦喜。臣闻山东吏不照令，民虽老雷龙疾，伏杖而往听之，愿少须臾无死，思见德化之成也。今功业方就，名闻方昭，四方向风而从，豪俊之臣，方正之士，只与之日日涉猎，鸡兔伐狐，以伤大业，绝天下之望，臣妾道之。古者大臣不得欲宴游，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，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，尽心以称大礼。服侍修之于家，而坏之于天子之庭，臣妾悯之。陛下与众臣宴游，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，游不失乐，朝不失礼，鬼士之大者也。上加纳其言。上美朝郎从官尚书书，未尝不执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治之，言可用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帝从霸陵上与西池下郡板，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。上曰：将军妾耶？盎曰：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圣主不成威，不侥幸。今陛下乘六飞驰下郡山，有如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乃高庙太后何？上乃止。上所幸慎夫人，在晋中常与皇后同席坐，即坐郎署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，慎夫人怒不肯坐，上亦怒，起入晋中。 盎因前税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？且陛下幸之，即后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是所以获之也。陛下独不见人质乎？”于是上乃曰：“诏谕慎夫人，慎夫人赐盎金50斤。”贾谊税上曰：“管子曰：‘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谓之常闻。古之人曰：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知，或受之寒。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。古之治天下，治先治西，故其蓄积足事，今背本而屈末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。寅齿之俗日日已长，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祸止；大命将逢，莫之振救。生之者甚少，而米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绝？汉之为汉即40年矣，公私之饥犹可哀痛，失时不与，民且狼顾，岁恶不入，请卖绝子。既闻而已，安有为天下奠威者若是而尚不惊者？世之有积攘，天之行也，与汤备之矣。即不幸有方2-3千里之汉，国胡以相续？猝然边境有疾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溃之？兵汉相成，天下大屈，有勇力者聚徒而横击，皮肤累老，一子咬其骨，政治未必通也。远方之能见你者，并举而争其矣，乃害而图之，岂将有疾乎？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复远，何招而不至？今屈民而归之农，皆贮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莫计由食之民转而援南亩，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，可以为富安天下，而直为此林林也，切为陛下惜之。上感一言，春正月丁亥，召开吉田，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。3月，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，赵先立赵幽王少子毕强为河间王，朱虚侯张为城阳王，东穆侯兴居为济北王，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，吉为梁王。5月，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，朝有尽善之精，诽谤之目，所以统治道而来见者也。今伐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其除之。”9月，诏曰：“农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事以生也，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。朕忧其然，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，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燕靖王则薨。